演唱会到这里就全部欣赏完了。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，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.1兆赫。梨园金曲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是周杰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，请您收听评剧之友大赛半决赛的实况录音。担任现场主持的是著名的评剧演员李维权。 接下来上场的是11号选手严秀琪，参赛曲目卷席同选段《我的大老爷呀》。 大老爷，这里边弯弯道道，去了拐弯，事儿多着呢。我那大老爷呀，啊啊往外端，狗县官把我嫂判成了死刑，打入监。我得知此事，心慌乱。我的侄儿侄女哭连天哎。 我的哥哥曹宝山，前世好像我无忌来，我一路到的公堂去喊冤呐。替我的嫂嫂来捉奸，换来了兄嫂多高兴，换来了一家大小多团圆，对得起靠老杨玉恩，对得起兄嫂没有对待真，我对得起一双儿女多孝敬，后心里也安然。从头照我说一遍，我的大老爷，您看我浑身上下上下，浑身前前后后，左左右右，一动的骨嘴全倒完，您说我这小小的年纪冤不冤呐？ 下面的参赛选手就是十三号选手郝月池，他的参赛曲目是《珍珠山求情》。 不 正凶，多亏老爷给了家十二中，明察秋毫减免从轻，老爷大德救了他的性命，早早的开销他，叫他回转家中，切我马前 讲的是十四号选手李松鹏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选段，猛听得他的儿牺牲在战场。 猛听见他的妻儿牺牲在战场， 谢谢李松鹏的演唱。应该说我们中国评剧院众多的艺术流派当中，李一兰老师的李派应该是极富个性极有特点的，应该说李松鹏掌握的还是相当不错。下面为大家演唱的是来自大兴的选手，他叫张秀华，他为大家演唱的曲目是向阳商店的选段夸手，大家可以闭着眼睛听一听像不像张书贵。 选手张艳霞为我们带来的参赛曲目是《金沙江畔》选段《格登太子》。 啊。